关云长，知世恶绝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夏明王窦建德得了萧后，苏烈和刘辉塔生气，建议窦建德把亡国之父杀了。窦建德舍不得，忽然心生一计，他知道李密和萧飞早有勾搭，我用萧飞换玉玺，这样一来呢，二弟苏烈的气儿也就消了。想到这说，兄弟啊，我听你的，不要萧飞了，我想把李密请来，和他来个玉玺换萧飞，你看如何？苏烈乐了，大哥，你当那李密是个傻子呢？谁不知玉玺乃传国之宝，谁得了玉玺，谁就是皇上，李密能换吗？再说换了玉玺，前面有李元霸堵住，咱也走不了啊。窦建德哈哈一笑，二弟啊，李密和萧飞早就有意，他又是个好色之徒，定然肯换。至于李元霸，那是我的亲外甥，别说不知道玉玺在我手中，就是知道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哦，对了，我把您是李元霸的亲娘舅这事儿给忘了。嗯，谅他也不敢把您怎么样。大哥，这事儿就这么办。哥仨商量好，派人去请李密。李密正因为李世民不给秦琼面子，粮草不多，着急，忽然窦建德来请。哎呀，他想我怎么给忘了呢，他是李世民的亲舅舅，肯定这个面子得给呀，我去见他。又因为各路反王离开扬州之后，连营扎的都非常近，两人素日又好，所以李密只带两个亲信就来到窦建德的营帐。前边说了，杨广下扬州带来两个国公，一个是夏国公窦建德，一个就是蒲国公李密，俩人一直在一块儿，非常熟。李密来到窦建德的营寨门口，兵丁一通禀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窦建德、苏烈、刘黑塔迎了出来，见面寒暄已毕，让到大帐，设摆酒宴款待李密。正吃喝呢，就听里边燕语应声的说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李公爷呀，李公爷你好啊。说着环佩叮当，走出一个窈窕女子。李密还没等看见人呢，一股香风扑鼻，抬头一瞧，哟，眼前女子国色天香，十分妖艳。仔细看，哎呀，这不是萧飞吗？这萧飞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嘿，哎呀，窦建德这小子艳福不浅呢，落他手了。哎，可惜，这阵萧飞已经来到李密近前，伸玉手拿取酒壶给李密斟酒。李公爷，咱们在这儿见面可是幸会呀，您多喝两杯。哎哎哎哎，萧皇后你好啊。嗨，好什么呢，杨广一死，我就流落在这儿了。就这样左一杯右一盏，把李密灌得晕晕乎乎。窦建德说，李王爷，咱们两国可真有意思啊，把杨广的家底儿全划来了，你得了玉玺，我得了萧妃，可听萧妃说他看上的是 你西魏王，而不是我窦建德，非要给你当西魏国的娘娘。为此我派人把你请来，请你把你的爱妃领走吧。李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，他想萧妃想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下扬州在龙船上一见萧妃，他的魂就被勾走了。可那会儿他是皇上的爱妃呀，光敢想不敢碰啊，碰了有掉头之罪。这会儿窦建德要把萧妃送给自己，他敢相信吗？他用酒盖脸儿，夏明王此话当真？窦建德哈哈大笑，西魏王，我骗你何来？萧妃一定是送给你啦，但是需要一件东西换取，你可乐意？李密这阵的心都在萧妃身上，哎，别说一件，就是十件也未尝不可啊！不不不，我不要十件，就要一件，只要你传国玉玺，不知李王爷肯不肯？好，李密想，我得玉玺事儿他怎么知道？莫非是诈我？于是说，哎，夏明王，你真会说笑话，那玉玺乃杨广所赐，怎能到我手中啊？西魏王，你别装糊涂，你不看萧妃已在我的营中吗？昨天晚上你家元帅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披了于文化戟，抢走了玉玺，能不呈给你看吗？换一不换你做主，我不强求，可李元霸堵住去路，谁也走不了。你把玉玺给我，我是李元霸的舅舅，我给你开路，能把你带出去，你又得了萧妃，咱两家都好。李密犹豫不决，当那萧妃暗地秋波，不换吧有点舍不得，换吧准知道秦琼那伙人不乐意。就在这阵儿，萧妃又过来给斟酒，他一眼看见那纤纤玉手，下了狠心，换就换吧，留下玉玺也得让李元霸抢了去，还不如留下萧妃。想到这，说夏明王，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，好，我换了。扭头对萧妃说，爱妃，哎，咱们走吧。窦建德说，王兄不必着急，你先回去把玉玺拿来，萧妃自然就跟你前往。嗯，好吧。李密无奈，出了夏明王窦建德的营寨，很快来到了自己的寝帐，拿着玉玺又送到了窦建德的营中，用一顶小轿把萧妃抬到自己寝帐，并派人通知李世民，玉玺在窦建德手，这一切秦琼等人全不知道。再说窦建德用萧妃换了玉玺，非常高兴，自从得了玉玺竟惦记当皇上了。可当皇上得先走出这扬州啊，怎么离开这儿呢？他告诉他两个兄弟，我这就去李世民大营，叫他们把道路让开，你们在这等着啊。说完带了八个亲兵出了大营，直奔李世民的营寨。前面咱们说了，李世民派兵挖了一道壕沟，弓箭手躲在沟里用弓箭射住往来部队，可在他营门的沟上搭了一座便桥，也就是吊桥，好供唐军出入。窦建德骑着马带了八个亲兵来到沟前，有人高喊，站住，来者何人？再往前进，开弓放箭。窦建德大模大样把马一勒，诸位辛苦辛苦，我叫窦建德，去告诉你们二千岁，就说他舅舅来了，替我通禀一声，叫他来接我。好，你现在等着啊，我们给你送信儿去。就这样一级一级往里通禀，很快有人来到李世民的大帐。 有人到他里边单腿点地报：“启禀二王千岁，现有您的舅父要见您，请您定夺。”李世民闻听心中大喜，我就知他来。你就对他说，我公务繁忙，不能前去迎接，叫他把亲兵留在沟那边，一个人进来。是。兵丁答应一声，磕头转身出去。李世民打发走当兵的，对柴少李元霸说，方才我接到西魏营有人来报，玉玺被我舅舅得来了，舅舅这次到这一定是让我给他让开道路，那样咱这趟就白来了，此番必然得把玉玺咱要回来。李元霸说，二哥呀，这玉玺你怎么要回来呀？李世民眼珠一转，就把柴少李元霸叫到身旁，你们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做，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做，听明白没有？哎呀，李元霸一补脑袋，耶，你叫我打舅舅，咱娘知道还不跟我拼命啊。李世民乐了，四弟啊，就得怎么办，要不咱爹当不上皇上，咱爹当上皇上咱娘就乐了。好了，叫我怎么办。哥仨正说着，营门口有人大喊，夏明王到。当时李世民在帅案后边把脸呱就撂下来，威严正坐。柴少李元霸站立两厢，只见窦建德气势汹汹地走进来，冲着李世民喊，李世民，我把那个小畜生，你舅舅来了你不去迎接，我打你。他话音还没落呢，就见李元霸冲上来，照他腿弯一脚，汤到欧建德，您啰嗦什么，给我啊跪下啊。窦建德扑通跪倒，为什么呢？他踹后边的腿弯能不跪下吗？他想，谁呀敢踹我。他回头一看，踹他的是李元霸。哎呀，可把他气坏了，傻子，你敢打你舅舅，你别忘了你在我胳膊上撒过尿。好小子，我打你，我告诉你娘去。他正蹦呢，只见李世民啪一拍桌案，窦建德别嚷了，你私藏玉玺该当何罪，来呀，把他推到沟沿呢砍了。啊，窦建德都懵了，心想，哎，李世民，你要杀你舅舅。话还没出口呢，早有人拿块椰块布本塞到嘴里，把嘴给堵上，有人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把他绑上，推到营门，一直推到沟沿儿这。滚滚滚滚滚，等着，刀斧手手提鬼头大刀干嘛，要杀窦建德。在沟沿那边有窦建德的八个亲兵啊，当时惊呆了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，你们要做什么。就听有一员将官说，哎，你告诉你们家元帅贺先增，立刻拿玉玺来换窦建德，稍迟一步就把窦建德给砍了，听着没有。别砍，我们这就报告去。这八个人赶紧往回去，进了营门就喊，帅爷，大事不好，出什么事了。哎呀，老王爷去谭营不一会儿就被人绑出来了，说是叫你们拿玉玺去换王爷，稍迟一步人家就把王爷砍了。哟，苏烈刘黑塔大吃一惊啊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和窦建德是过命兄弟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窦王爷不是李世民的舅舅吗？娘亲舅大呀，现在怎么办？换不换？宁肯不要玉玺，也得把咱的哥哥换回来呀。于是两个人拿着玉玺，跟着兵丁直奔沟边。等来到了沟边，就见窦建德正在人家那绑着跪着呢。李元霸提着双锤，立马勾前，瞪着小眼珠子，叽里咕噜是六亲不认呐。这两位急忙下马，捧着玉玺来到李元霸近前， 吕四爷，玉玺给您送来了，您把您的舅舅放了吧。 嗯，这还差不多。 哎，放。他冲身后的军兵一努嘴，有个亲兵过来从苏烈手中接过玉玺，又有人过来给窦建德解开绳子，掏出口中的破布。苏烈、刘黑塔二人一边一个扶着过了便桥，一转脸再看那便桥，唰，人家抽回去了。窦建德干哕了半天呢，缓过这口气是跺脚大骂呀：“李世民，我把你个小畜生，你是石头壳蹦出来的！”骂音未落，从壕沟那儿射出好几支凋零箭，窦建德吓得藏躲出老远呢。三个人赶紧飞身上马，回到自己营中。他越想越生气呀，领兵夺玉玺吧，别说打了，连壕沟也过不去呀，能夺回来吗？领兵夺萧飞吧，又打不过西魏营的裴元庆、罗成等人，只好忍气吞声，暂时记下仇恨。等有朝一日，我和唐军、西魏决一死战，特别是小儿罗成，我要不把你全家人都宰了，不叫你死在我手，誓不为人。再说李密用玉玺换了萧飞，有心不对秦琼等人说，又觉得事关重大，说吧肯定大闹一场，最后下了狠心，决定告诉秦琼，把这哥仨找来，满脸带笑：“三位将军，你们得了玉玺，更觉得你们三位是我西魏青天伯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可有一样啊？李元霸封住道路，用弓箭射住我们，不能回瓦岗山。他为的是索要玉玺，我国的粮草不多，不能坚持几天，不如把玉玺交出来，等大军回到瓦岗山，再整队人马和大唐国开战，把玉玺再夺回来。”秦琼一听都新鲜，如果我们两国开兵见仗，就永远别想夺回来，他们要打了败仗，他把玉玺砸碎也不能给我们呢。况且天下反王不知多少，这玉玺会落在谁的手？万岁，这事儿您可不能糊涂啊。秦元帅，朕为了李元霸早日让开道路，少伤生灵，已然用玉玺和夏明王换了萧飞了。就这句话如同撼地一声惊雷呀，把几个人惊得瞠目结舌。半天秦琼站起来，腾腾腾走到李密的近前，程咬金气得哇哇暴叫：“李密啊，你个昏君，你为贪恋美色连国家都不要，愣拿传国之宝换个亡国之父，你好糊涂！我们哥仨用性命抢来玉玺，愣让你换了萧飞，你是匹夫？”李密说：“哎，程王兄，我纵然有错，你也不该出口伤人呢。”程咬金一摁肋下的宝剑：“李密，就凭你办这事儿，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事，要你命都应该。当初老程拿你当好人，把皇上让给你，是指望你能文能武能治理国家，谁知你能贪恋美色治理你那个小家，杨广再坏还没拿玉玺去换大美人呢。”老程越说越气，宝剑一举：“小子，我宰了你！”唰，奔李密就扎过来了。罗成手疾眼快，捧一把抓住程咬金的手腕子：“四哥，甭发火，你想保他就保他，不想保他就不保他，犯不上杀他。他虽然做下这等之事，让他自毁去吧。”走，拉着程咬金出了李密帐篷。李元霸得了玉玺，白天还用弓箭手堵了一天，晚上将人马悄悄撤走，回山西太原。李渊得了玉玺，指挥大军往西南打，拿下潼关，攻入长安，杀了镇守长安的杨佑，又收了马三宝、段知贤、殷开山、 刘弘基四家开国公在长安正式建立大唐国，又正式向天下反王发下檄文，要各国反王写下降书顺表，不然要一一派兵征剿。李元霸撤军之后，各国反王纷纷撤离扬州，各自回国，西魏军也撤回瓦岗山。哪知道到这一看，全都傻了，因为李密把精兵强将都带到扬州参加夺玉玺，山上空虚，附近有一伙山寇趁机攻打瓦岗山，老将军裴仁基战死，瓦岗山危在旦夕。幸亏大军赶到，才把山寨守住。裴元庆报仇心切，被山贼一箭射死，瓦岗军众将痛哭不已啊。那么李密呢，自从得了萧妃，整日跟萧妃取乐，不理朝政。有一天程咬金斧劈老君堂，活捉李世民，徐茂公连夜向他启奏，他竟听萧妃之言，不起床理事。徐茂公程咬金大怒，放了李世民，暗投大唐。没有几天呢，创建瓦岗山基业的翟让和李密争吵几句，也被李密以刺王杀驾之罪给杀了。这一来让这些功臣心寒呐，众将有的离开瓦岗山，不再保李密。小灵官单雄信这个人讲义气啊，原来咱们一块造反，弟兄在一起，在瓦岗山这么好，突然叫李密搅个乱七八糟，一气之下大骂李密。他的意思，你要改了我们还可以保你，哪知李密比他还横，小灵官走了。秦琼劝他，怎么劝也不行。单雄信说，二哥呀，我不是不听你的，像这样酒色之徒怎么能和我为伍啊，我走了，咱弟兄有缘，将来再见面。你要是有了落脚之地，或者我有了足扎之地，咱们共同起手。秦琼留不住，只好放他走。秦琼也着急呀，当初瓦岗山热热闹闹多好，现在看这可怎么办？就在这阵儿，突然北平府来人呢，身披重孝找罗成。罗成一看大吃一惊，忙问怎么回事。来人大哭啊，少爷，您光顾在这儿造反了，我们北平府出事了，家败人亡啊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少爷，只因夏明王窦建德他带兵侵犯北平，双方交战，他们不是对手，没想到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疆场上那苏烈一箭射死了老王爷您的父亲。老王妃没办法，带领全家和您的儿子离开北平，现在我们北平府失守了。罗成本来气性大，一听父亲死在苏烈手，这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。好啊，苏烈，苏定方，我不要你性命，报杀父之仇，誓不为人。 听众朋友，